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听周用成说，高福在外边养了外宅。胤禛笑了，大惊小怪，高福早就回我了，就为这个巴巴的要等着回我。说着他便躺在椅中闭目养神。他弄的这个女人和八爷有瓜葛。胤禛渠然开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当初狗儿出去，我留下进书房，四爷当时有一句话说，书房差事要伺候笔墨，还要当好主子的耳目。我想啊，认识不懂的赖小子混丫头也能磨墨铺纸端茶递水的。所以呀，四爷的后一句话最要紧。什么叫耳目啊？主子眼不见的，我们替主子见了；主子听不着的，我们替着听了，这就叫耳目。高福啊，起初结识那婆家，他没回主子，我们也不在意。有一回我和墨香撞了去讨酒吃，见那婆娘和槐树斜街开杂货铺的黄娇娇在一处鬼鬼祟祟说话，见了我们那姓黄的娘姨变颜变色的支吾了几句就走了。当时我就问那婆娘黄娇娇是什么人，她说是她娘家嫂子，住在梧桐三棵树。因地址不对，我起了疑了，打听了一下，梧桐三棵树压根儿就没有黄娇娇这个人，叫墨香去槐树斜街仔细盘底，那黄娇娇竟是万永浩当铺逃走的柳仁增家的娘子。胤禛头枕双手，已是双眸炯炯，见周用成打了个盹儿。你说，我听着呢。事关柳仁增，我更不敢马虎了， 专一请了年干处一个家丁，叫他悄悄地盯着高福的外宅看了半个月。那黄娇娇每隔五日去一次，也不多做就走，却不回槐树斜街，每一回都是先去白云观进一炷香才回他家。十三爷没出来，有一回对我说过，白云观窝着一杆子贼道士，是八爷的黑盘窝，早晚我得搅了他。四爷，您连着想想，这事儿蹊跷不蹊跷？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常去高福的外宅，也都打听了一下，都是嘉兴横八爷戏班子的戏子，到底他们和八爷府连着没连着还没查清楚。因为这些女人都是八爷分送别的阿个爷的使唤人，拐弯抹角的，难弄清楚。胤禛听得异常专注，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。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回我？ 高福和爷是什么情分呢？没证据，我怎么敢胡说呢？ 听你口气，你如今手中有了凭据了。 也不敢说是凭据。 周永成朝墨雨努了努嘴，墨雨从袖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了胤禛。胤禛接过看时，是30两一张建票集兑的钱庄票子，也不言声，满腹狐疑地盯着墨雨。墨雨忙说， 这张银票是高福昨给我的，说瞧着我家里穷，可怜见的，我就接了。他又问我北院郑大奶奶是怎么回事，月历和福晋一样多，也不见郑大官人，也没听说四爷有这门子亲戚。我说不知道，他说叫我问问坎儿，说那个小鬼头必定知道。 胤禛忽地坐直了身子，出了半日的神。你替他打听了？周永成笑了， 嗨，他不是打听，是这钱来的糊涂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高管家不问这事儿就算了，要问你就说郑大奶奶是奉天将军郑天佑的夫人，郑天佑是四爷的门人，早年战死在科布多，一直是四爷养活才接近府里的。 墨雨沉吟道， 昨儿后晌高福又回去一趟，今儿早起送四爷走，高福又问我郑大奶奶的事打听没有，我照用成的话回了，他又说不问这个，问大奶奶是不是还住在北院。我和墨香用成合计了一下，再不回四爷出了事儿不是玩的，所以 胤禛急着鞋起身来，悠悠地闲踱了两匝，走至案前，提笔略一沉思，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，递给周永成。他给你30，我加一撇儿，给你3000，你三个分了，只管到账房去支，就说墨雨修房子，主人赏的。 谢四爷。 胤禛端着茶碗，一边踱步一边沉吟着。不过就你们说的这些还不能算凭据。你们知道高福吗？他原是山东饥民逃荒关外，他父亲饿死在热河叶伯寿的白马川，我奉旨去奉天祭灵，遇见他在人市场卖他的妹子葬父，自己身上挂着牌子，愿与人为奴养活他的老娘。论心而言，这算得是个孝子，既是孝子就不至有卖主的事。跟了我之后又有黄水之灾那件事，我们又有患难之交，是患难之交自能同舟共济。他识字不多，能耐有限， 我没有叫他出去做官，可也没有拿他当寻常的奴才。他每月的月例银子比红利兄弟还多五两，年节赏赐从来都是头一份。我赏他的庄子一年也有万两白银的进项。一个人受恩如此，换了你坎儿，会做出卖主子的事吗？所以你们说的这事儿，我还有些信不及呀。三个人看着他的赏银渣子，听着他的话，不禁都愣住了。那我为什么还要重赏你们呢？我取的是你们的心，你们这个耳目当得好，却是事事时时处处为主子设身着想，这一条难能，所以我不心疼银子。你们比他聪明年轻，读点书，将来做到年羹尧那一步，也不是不可巴望的事。就这样，好生做去。四爷眼里不揉沙子，恩怨分明，赏重罚严，亏负不了你们的。今儿晚我就住在书房，你们几个伺候，明儿早一点叫我，恐怕万岁一定要召见的。三个人忙答应着，替胤禛铺好床，往银瓶里注了开水，背着他半夜漱口，点了西香，只留一只烛照了红沙龙，悄然退到外间，各自拖了一张春凳，合衣胡乱躺下。永成啊，进来倒茶，我口渴。后半夜鸡叫头遍，胤禛突然醒了。周永成一咕噜爬起来，从茶吊子里倒了一杯茶，捧到胤禛跟前。四爷，您一个劲儿翻身，睡不沉，是这屋里热吗？ 哦，是我心里烦，一直做梦。 胤禛喝了一口，两脚垂下床，坐直了身子，红微微的灯影下看不清他的脸色。 智人无梦，看来我还算不得智人。 圣人还梦周公呢，智人无梦说的是智人不信梦，不是说他不做梦。胤禛笑了笑， 你果然长进了，这一层连我的老师顾八代先生，连熊次履都还没想到呢。 你跪下听我说。周永成这才知道胤禛是有意召自己密谈，忙跪了下去。请四爷训示，你们今晚说的我已经全信了，但书房还有十几个人，难保他们不偷听，我只能这样讲了。胤禛目中灼然生光，阿哥们的事大面上兄弟拥慕，温情脉脉，其实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，想必你也心中雪亮。周永成重重地扣了一下头，算是明白。本来也难怪，一君一臣，一主一奴之差，犹如云泥之别。成者王侯，败者贼，逐鹿场上无兄弟。大阿哥害二阿哥，三阿哥害大阿哥，八阿哥害十三阿哥，都是历历在目的事，我焉能掉以轻心呢？所以我身边的事你能如此留心，真是不枉我疼你一场。这些场面上绝不能讲的肺腑之言都诉给了周永成，周永成感动的五内俱沸，心里又酸又热，一句话也回不出来。你脸上迷糊，心里清明，这个长处人所难有，你要替我紧盯着高福，炸不但烫，府里所有人你都得盯着，炸所有人，连文爵姓殷在内，炸写信给狗儿，把年 田耕尧给我盯死，见什么人说的什么话，去什么地方，甚或和谁一处吃酒看戏，三天一封信，用传意送府，你来拆阅。周用成突然打心底里泛出一股寒意，径自打了一个寒颤，忙磕头：“ 这奴才明白， 办好了，你功德无量。”胤禛嘴角微微吊起，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：“佛天都不亏你的，去吧。” 这 胤禛谋求带兵不成，算是垂死挣扎。雷霆大怒的康熙皇帝即日下诏，命废太子由咸安宫移居上寺院，永行禁锢。接着连连批红，赐耿俄、托和齐、灵甫、朱天宝、陈家游自尽，犹如刚刚复燃的死灰上狠狠浇了一桶冰雪水。自此太子复位已成绝望，满朝文武被这次事件震得懵懂了好一阵子，但很快就灵醒过来，又把目光聚到了带兵阿哥上，看谁是大将军带天出征，就不难从中揣到圣意了。其实不用揣了，一切很快就明朗了。过了六月六，十四阿哥胤禔便带了十几个幕僚离开贝勒府，住进了兵部，谢绝一切宾客往来官员拜谒，专心提调各路兵马。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娘子关、四川绿营、江南大营，十万精锐冒着酷热，浩浩荡荡，由井陉、函谷、枫林渡、老河口、乌城、归德等地四面八方入陕出关，云集西安、咸阳结营待命。一切指令虽说都是廷记诏书，却都是胤禔一手总揽，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十四阿哥即将登坛拜帅了。八月十六，李卫接到吏部委札，着他由文职改为武职，加三级，赴年羹尧总督行辕办差。李卫此时已是知府了，加了三级，自存必是个参将的，也顾不得高兴，匆匆将差事交付于同知高齐桌，用四人大轿抬了翠儿母子，自己骑马腰刀，微微世世赴京，一来要引荐谢恩，二来胤禛手谕福晋思念翠儿，要他把家眷送雍王府，也便于专心办差。李卫做官正坐在兴头上，哪里理会的胤禛的心思，一路行来沸沸扬扬，听说朝旨已下，十四阿哥晋封大将军王，近日就要赴抵西安行辕，刻日要受大将军印、天子剑，奉节出京，皇帝亲自送行。因赶着要看这热闹，越发小行夜宿，马不停蹄攒行进京。赶到北京恰正是九月初八，满城已遍扎彩房，黄土洒道，家家设了香案壶酒，人人都知道明日要阅兵五凤楼，大将军要出征了。进北京城天已傍晚，李卫将从行普丁们安置到客栈里，自和翠儿母子坐轿以礼往定安门雍和宫而来，却见门上已经掌灯了。李卫想着即刻就要见到四王爷了，心里又感念又有点怕，老远便住了轿，叫下翠儿：“ 哎，这也算到家了，老爷子是个爱挑理儿的，咱们走几步过去吧。”翠儿抿嘴一笑：“就你肠子弯弯多。” 便抱着熟睡的儿子和李卫一道过来。刚到门首不及通报， 便见里头教房执事抬着鹅黄顶子轿出来，接着便见胤禛带着高福和墨雨一大群子人簇拥着出来。李卫抢前一步磕下头去说道： 四爷万福万安，想死奴才了。 翠儿忙就跟着跪了。胤禛一边下台阶，见是李卫一家，便指了步： 哟，是狗儿吗？ 刚刚进京啊，怎么就走着来了？你如今做了这么大的官，越发小气的，连轿钱也舍不得打发了。翠儿在一旁说： 原是坐轿的，到主子门口觉得不恭敬，下来走走，怕怎的，我是放了脚的女人，再说不强似要饭那时辰吗？ 胤禛夺过来打量着翠儿，有这份心你主子已经欢喜了，你当初一个黄毛丫头，如今也出落得神采照人了。怎么，听说你不许李卫讨妾，这孩子几岁了，叫什么名字？李卫万不料这样家口琐事，胤禛也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翠儿笑着： 主子怎么知道的？他要真讨来，我也给他打出去。主子那年给福晋太太说过那个什么吃醋的，我想我就是个醋葫芦罢了。 胤禛原本满腹心事的，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跟的众人也无不偷笑。翠儿又说： 这孩子三岁了，想着主子的恩，起名就叫李忠四爷。 李忠四爷，四个字的啊，这份意思怕不是好的，只是不雅逊，忠也好孝也好，无非是个贤字，就叫李贤吧。啊，这会子顾不上说话了，我要去户部，京师跟十四爷出征家属的赏银还没拨出来呢，翠儿去福晋那儿陪着太太说说话，封婉亭弄一桌席面，和吴先生侃儿你们吃着酒等我回来。说罢笑着登轿而去。李卫忙答应了进来，果见侃儿墨香正在封婉亭，一边着人请文爵姓殷，一边叫厨房备酒，大家围桌说笑。姓殷叹道：哎呀，难为你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呀，自打五月我就没见过他脸上开过情，从早到晚咬牙挺劲儿，拼命办差，只是做事呀。其实我看他呀是有意劳累自己，压一压心里的火。说着和文爵碰杯一饮。乌思道酒量不红，挟着茶只是出神，许久才说：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的，十四爷领兵，一切粮秣饷银劳军的事都落到他头上，他未免有为他人作嫁的想头。十四爷得胜还朝，名垂竹帛，四爷自己觉得就是累死也没人见，他能不烦恼吗？周用成问道： 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的劝四爷万万不要生惰心，挺劲儿办差呢？不怕埋没了功劳吗？ 乌思道咬着下嘴唇冷笑着：亏人家还日日说你伶俐，万岁爷三次亲征下诏谕几十道，说的什么你一句也不记得吗？与准格尔打仗，打的不是前方，是后方，阿拉布坦有多少兵啊？哎，

不舒的，大约因为十四爷这次也封了王，又多了一个劲敌的缘故。 是这话，如今却是鼎足三分的局面。八爷的法子是用百官声势压着皇上就范，十四爷和四爷两条筋用的却是同一个法子，但据我所看，谁继位，万岁已经有了影子，三方势力，四爷已经占了上风了。 乌思道说着又自设了疑问， 何以见得呢？上次十七爷来说，李光帝在万岁跟前称颂八爷，万岁说你是智修的人啦，阿哥们的事不要掺和，放心，朕一定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人做你们日后的主子。这说的是四爷四属无疑呀、啊、皇孙里唯独叫弘历世子进畅春园读书，这是其二。万岁风烛残年，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，断不至于将继位人远远打发到万里西江，这是第三条。由这些迹象看，万岁已经在给四爷铺路了。 杏音吃酒吃得满面红光。 皇孙进园读书，也许万岁老人家寂寞，叫个有学识的孙子姐妹，这一条做不得准的。 吴思道点着杏音笑道：“ 这一条不是和尚能知道的，年老寂寞。”只能叫活泼有趣的孙子到西夏，要有实践的小大人做什么？万岁跟前还少了学问人吗？别小看了这件事，他亲自栽培一个好圣孙，能保大清三代盛世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有了这个好圣孙，儿子当了太子的史不绝书呢。 杏音大笑：“ 好好好，这一条和尚真的不行的，罚我一杯。” 说罢一举杯锅的一口。乌思道咯咯一笑：“ 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，平四爷如今势力，手里拿着传位诏书，未必斗得过八爷。京师驻军只有武丹和赵逢春的兵靠得住遵遗旨办事，丰台大营三万人马，西山锐剑营两万，九门提督隆科多手里两万，差不多七万兵力。就算隆科多持中，五万大军兵临畅春园，一纸遗诏有什么用场？ 八爷如今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” 众人立时被他说得目瞪口呆，一个个苍白了脸。李卫皱眉说道：“ 吴先生真能琢磨人呐，一会儿叫人心里痒得要大笑，一会儿又叫人毛骨悚然，你是个什么意思呢？”“ 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天命有归，也要尽人事。开这把锁的钥匙在十三爷手中，明天四爷要去见十三爷，不要忘了，丰台大营是古北口调来的，正是十三爷带过的兵，十三爷当年办差时使过的小军官，如今都是参将游击，带兵掌实权的管带，不见见十三爷，四爷临时支持不动这些人的。” 周用成沉吟：“我早 劝过四爷，想法子见见十三爷，只没想到里头这么大的学问。四爷虽管着内务府，但十三爷是圈禁的人，无奉旨偷见，叫人知道了了不得。后来知道看管十三爷的戴福宗是戴毒的本家，连使银子带人情好容易疏通了，四爷却只叫张五哥探视了十三爷一次，他自己却不肯去。 是我劝四爷不要亲自去，时机不到啊。十四爷不走，四爷去见十三爷，担着秘密串联结党营私的罪名。十四爷带兵走，再这样做，顶了天的罪不过是私相探视，以他们素日的情分，谁都谅解的了。 说罢，乌斯道略一沉思，莞尔一笑，正说话间，姓殷说道：“哎，有人来了。”众人便不言语了。一时果见一个长随匆匆进来，向乌斯道打了个签儿，问道：“四爷今晚在不在这里？”“ 你问的奇呀、啊，你是府里的人，倒问我。” 周用成却认得。他是北后院的，伺候郑大奶奶。唐二，有什么事吗？ 回周大哥的话，郑大奶奶没了。 话音刚落，便听外头文七十四苍老的哭声渐渐进来。周用成几步到门前，扶着哭得泪人似的七十四进来，一边让他坐了，一边说：“ 你先别伤心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慢慢说。” 文七十四低垂着头，苍白的头发丝丝颤动，声音嘶哑哽咽，本来已经弓了的腰深深弯着，抽泣着摇头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 不是，我不明白，我死也不明白他怎么就走了这条路啊。” 还一头哭一头说，半晌众人才听明白，今天下午正事还好好的，因写字的宣纸用完了，叫文七十四去琉璃厂买了一领。说了一会子话，文七十四就退了出来。方才丫头给他送茶，才见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吊死在房梁上，身子已经硬了。文七十四语无伦次的哭诉完，索性放了声：“ 十三爷临走说，我只有一件事托你呀、啊，好生照料正事。你先前是可怜人呐，他如今是可怜人，我明日是可怜人呐，可怜人要可怜可怜人呐，我的十三爷呀、啊，我日后怎么见你呀、啊？” 看着他脸上纵横流溢的老泪，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嚎啕，人人心里发颤，身上起立。吴思道沉吟：“ 老人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他都问了你些什么话呀？”“ 他问的不多，只问了外头有什么传言。我说没听说什么，明儿十四爷带兵出京，豆子都征了军用，豆腐脑也涨价了。我说还听人传言，太子爷也想掌兵权，叫一个姓贺的给卖了。” 吴思道眼睛一亮，他已经若明若暗地知道了郑氏的死因，还要再问时，却见胤禛苍白着脸进来，后头跟着高福和墨雨。周用成刚说了句：“四爷，正是。” 胤禛打断了他的话，阴沉的点头：“ 我已经听门上人说了，文七十四，他留下的有什么东西没有？” 文七十四便回头看潘二，潘二忙说：“ 奴才惊糊涂了，郑大奶奶留下了一张纸在桌上，奴才不认字儿，也不知写了些什么。” 说着将一张尺幅大的宣纸递了过来，胤禛接过看时，上头是两首诗：夜梦王师出玉京，将军腰悬三尺冰，吴河漏堤昏灯焰，铁马关前惊回风，机灵尘间命数薄，回首思事尽蹉跎，祸水红颜河流处，汇入渺冥奈何波。篱下正是绝笔，寄元明居士。乌思道架着拐杖在胤禛侧旁看了，学回去，颓然坐了。半晌，他说道：“ 哎，这也算得殉节呀，其情可原，其志可泯呐。” 胤禛慢慢将宣纸折起来，塞进袖里，两眼久久地望着烛光，良久。深深透了口气， 难为他有着志气，我竟没瞧出他的烈性。后事要好好发送。高福，明儿去法华寺请和尚，给他做七日的水陆道场。 说罢，便往外走，对周用成一干子人说：“ 瞧瞧这。” 高福扯了李卫，跟着众人走在后面，悄悄地笑道：“ 狗儿大人，赏个脸，明日中午到我那里吃两杯，全当接风。你升了这么大的官，我也该喝喝的。” 李卫笑了：“ 听说四爷明儿要去见十三爷，我要不陪主子，自然叨扰你。” 高福眉愣骨一跳，什么也没再说，和李卫紧走了几步，跟了上去。胤祥在十三贝勒府已经圈禁了足足七年，33岁的人已是华发满头，白了一大半。他不同于太子胤禛，胤禛落草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，欲得养性，垂拱深宫，除了偶尔随驾，从不轻出禁院。圈禁不圈禁，行动上分别不大。胤祥自幼就野性，跑马拉弓，斗鸡走狗，无所不为，就是没差事，一年也要出京游历几次，因此七年凌雨几乎没有憋疯了。他好在除了没有自由，别的境遇尚无大的变化。女眷阿兰乔姐一左一右，跬步不离地陪着她，外院还有贾平等十几个男丁伺候，内务府是胤禛管家，人们也不来作践她，每日只在这个小天地里摆棋谱、练字画、打布库、调鹦鹉，读书腻了就到园子里垂钓、种花、栽盆景，甚或捉田鸡、采菱角、看蚂蚁、拖苍蝇、上树掏老婆，无所不为，只一日一日消磨长昼，打发永夜。渐渐绝了释放的念头，也就安下了心，却是落了个失眠不寐的毛病。眼见九月初九已到，胤祥睡到将午才起来， 见阿兰和乔姐正在洗脸。我说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阿兰扑哧一笑， 黑天白日都过颠倒了，这晨光起床爷还说早，今儿九九咱们弄桌小菜，到后园子假山石桌上杜消寒岁可好啊。 印祥笑，哎，有你，只要日子好打发就成了。乔姐说， 炭要烧完了，十三爷叫贾平找管门的带头说说，弄几篓子来吧。 印祥点点头，出至檐下，此时正是午时，天清气爽，云淡风高，瞥眼一望，书房外园中红瘦绿稀，丹风如火，一对鸿雁在高远天际向南缓缓飞着。印祥喃喃地说，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王师傅为此而死，真乃千古绝调啊。 正自出神，却见看守禁院的内务府比贴士戴福宗在前，后头跟着胤禛、狗儿、坎儿三人一礼进来。 印象不禁一怔，浑身电击般颤了一下，吸动了一下嘴唇，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 戴福宗就地打签儿：“十三爷，您吉安。天冷上来了，我回了四爷，说爷这里几处房子失修，四爷进来看看房子，十三爷带四爷各处瞧瞧，有走风漏雨的尽管说。” 印祥僵硬的点了点头，理会了，我这里炭烧完了，叫他们抬进来些吧。胤禛一边打量着印祥，吩咐着戴福宗，你去吧，我和十三爷走动走动就来。 戴福宗会意，忙答应着去了。 印祥也在打量胤禛，见胤禛穿着古铜凝绸锋毛夹坎肩，天青夹袍，洗得纤尘不染，熨得平平展展，宁静的面孔上两个瞳仁越发黑得深不见底，似乎和七年前无甚差别，只看上去更加从容，城府更深了些。半晌，印祥才从懵懂中惊醒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 四哥，真是的，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，我该先给您请安的。” 说着一个签打了下去。胤禛忙双手扶起，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：“ 我来瞧瞧你，我见你可真不容易啊，叫五哥来看你几次，毕竟替不了我。好兄弟，我万万没想到你会白了头发。五哥说你挺好，原来竟是哄着安慰我的。” 说着止不住泪如泉涌。此刻阿兰和乔姐并贾平都过来了，久不见外人了，他们都有点心奇不安，见兄弟二人连寒暄话都说得语无伦次，心下都十分感慨。李卫、周用成见印祥落到这步田地，想起当年往事，撇嘴想哭，又忍住了。许久，印祥方唏嘘着：“ 四哥，屋里坐吧，这里上不沾天，下不着地儿，是个混沌世界，鬼都不肯在这里生蛋。我知道你进来一趟难，有什么话尽情聊。这不， 我已经成了关门皇帝，东宫西宫还有太监全都有，有话也走不了风，最安全的。胤禛含泪微笑着点头进屋。 好的。 刚刚送走十四弟，他封了大将军王，要带兵打阿拉布坦，趁人不留意偷着来瞧瞧你，你好我就放了一半心。 大将军王，胤祥一边命乔姐泡茶请胤禛落座，一边笑着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，既不是亲王也不是郡王，含含糊糊一个王。那太子呢，想必是复位了。胤禛呆了一下，一长一短将胤禛二次被废后的情形，用反水写信谋取兵权被贺孟府告发的事情都说了，末了将夜来正式写的诗递了过去。 这件事儿，我心里有愧，没有照料好正事，十三弟你得原谅我。 胤祥接过来细看，呆着只是沉吟。胤禛原以为他必定难过，正想抚慰，不料胤祥突然大笑， 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死得好，他倒得了好处，虽不节而烈，虽不忠而从，脱去臭皮囊，离却了烦恼三累，比起我这不死不活不人不鬼熬了一日又一日看了太阳看月亮的，他是个有福的啊，有福啊。 他站起身来，两手神经质的挥着，胡乱的喊着叫着，又呜的一声哭了，顿足捶胸， 我好苦啊，真的是个大棺材里的活死人呐，有什么意趣啊。 胤禛被他惊得脸色雪白，跳起身来，双手紧紧抓着椅背，盯视着疯子似的弟弟，许久才说， 十弟弟，你要唬死你的四哥吗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